好，歡迎大家今日咧又再嚟聽我講呢個中西嘅人民精神。咁而家咧我講緊嘅咧就係、是、呢個咧宗教精神。咁我講呢個宗教精神咧即係呢幾集咧嘅內容咧我而家大約喺度重温一下先嚇，咁跟住咧就繼續講今日咧要講嘅內容。咁首先咧講宗教精神咧就最主要係講咧呢個近代西方文化由文藝復興之後開始咧，西方文化精神嗰個發展咧係呢個慢慢咧係由呢個神發展到人，再發展到物質嘅嗰個文化精神咧，嗰個發展咧係向下降嘅。咁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呢個西方嘅由文藝復興開始咧係一種咧一個反中古宗教精神開始嘅，咁所以呢個咧係由呢個中古嘅宗教精神開始，一路發展到呢、這個講由神講到人然之後咧就由人講到呢一個人嘅理性啦，然後講到人嘅生物本能，跟住再下降就講到呢、這個物質講到呢、這個唯物咁樣，所以呢個咧係一個思想嘅下降，即係整體呢、這個。近代文化咧係一個思想嘅下降，咁所以咧而家點解要講宗教精神咧？就係、是、想講未來文化嘅方向咧，一定要回歸宗教，重新將人嘅精神向上提升唔可以再向下啦呢個再向下咧，呢、這個就係會走向虛無咁所以如果要挽救人類嘅命運咧，就要重新再講一個咧宗教精神，令人嘅精神再向上提升。咁呢、這個呢、這個係講緊一個文化發展嘅大方向啦。呢、這個即係無論中國同西方都係啦呢個發展到今日咧就變成一個唯物主義嘅世界啦呢個所謂唯物主義即係著重物質，咁所以咧我哋要重新提升翻人嘅精神呢個，所以要重新講翻呢個宗教精神但係而家我哋亦都講過咧，就係所講嘅所謂宗教精神咧，係講緊一個所謂真正嘅宗教精神而唔係一種流俗嘅宗教精神呢個咁咩叫真正嘅宗教精神咧？就係即係話咧，我哋好多時講宗教精神咧，就係講緊一種咧即係我哋係想要神愛我哋啦我哋想要呢個救主賜恩俾我哋啦，或者我哋想我哋呢、這個能夠得到蒙恩得救啦又或者我哋只要求神嘅時候神就會令我哋得到幸福啦等等呢一種咁樣嘅信仰。咁樣嘅宗教咧，呢個咧就叫做所謂流俗嘅宗教精神，呢個咧第二義嘅宗教精神，呢種宗教精神咧，係比較功利嘅，動機係比較功利嘅，從實用功利嘅動機而進入宗教，咁咧就唔係講緊呢一種咁樣嘅宗教精神，所謂真正嘅宗教精神咧，我哋係要好深切肯定人生苦罪嘅存在。我哋要覺得我哋係人生呢個係喺苦罪之中，但係我哋想要去除苦罪，但係我哋覺得能力有限，我哋有個懺悔嘅心有個悲憫嘅心但係我哋又覺得能力有限，所以我哋就會願意接受一個超越嘅精神力量，令到人可以重新再從事道德文化實踐嘅精神呢種咧先至係一個真正嘅宗教精神。所以咧，真正嘅宗教精神咧，首先唔係講咩福報唔係話你求乜嘢就得到乜嘢而係咧你要深感人生係有苦罪，而你覺得好無奈，你想去除苦罪，但係你覺得好無奈，要靠一個超越嘅意志所以咧你又要覺得人係渺小嘅咁樣先至咧講到這個呢一個真正的宗教精神，咁所以咧呢種咁所宗教精神咧嘅問題就在於 同呢個近代精神咧係互相違背嘅，所以呢個人咧嚇、啊、現代人咧係比較難咧去了解一個真正嘅宗教精神嘅。啊，點解話佢同近代精神相違背咧？因為咧頭先都講過，近代西方文化嘅發展咧，嚇、啊、係慢慢咧係覺得呢一個人咧嚇嗰個能力咧係呢個越嚟越大嘅，即係由反宗教。中古的宗教開始，反中古宗教開始，慢慢呢就這個將人的自然生命力量就釋放，覺得人呢就覺得自己的力量，自然生命的力量呢是越來越大的，人能夠在地上建立一個人國，媲美這個天國，人是可以跟上帝競賽。因為我們看西方近代文化的發展呢，這個宗教改革之後呢，這個發現呢人呢原來呢可以去到世界各個地方可以征服不同的地方的人征服世界我們天文學可以呢這個講到這個天上一個無限的宇宙物理學、化學、生物學令到人是相當了解這個大自然，令到人覺得是可以征服自然的，農業、工業、醫學，令到人可以改變這個動植物，可以治療很多的疾病，而延長很多的壽命，這個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令到這個社會越來越完善，令到這個社會可以一路向前進，所以近代文化是很樂觀地相信人是會不斷進步，人的能力是越來越大的，這樣的一種信念又怎會跟這個宗教精神這種剛才所說的這個真正的宗教精神配合呢？因為所謂真正的宗教精神是要我們覺得自己渺小，覺得人是渺小，人是一種痛苦裡面這個人有一種苦罪是自己不能夠解決不能夠化除才講到的嘛。但是現在我們呢近代的文化精神呢是覺得這個整個宇宙整個人類都在這裡進化所以根本是不需要去講這種宗教精神，所以整個的宗教精神和近代西方文化的生命情調是完全相違反的。所以呢要令現代人或者受近代西方文化影響的人明白什麼叫宗教精神呢是相當困難但是呢做到今時今日呢就是現在呢其實呢是有一個時機的，這個時機就是因為呢到了二十世紀之後呢這個世界出現了兩次的世界大戰出現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呢人呢發現原來呢並不是真的咁能夠呢個掌握到人自己嘅命運呢種人嘅樂觀自信呢開始受到動搖啦呢個兩次世界大戰呢發現呢原來呢人呢嗰、那個唔一定可以安排自己嘅命運科學同埋工業文明呢未必一定有用未必一定能夠解決到人類的問題所以這個我們發現近代文化裏面的科學文明工業文明政治經濟學等等這個發展出很多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理論又有國際法庭有聯合國又有其他國際組織能不能夠解決到這個人類的問題呢令到人類這個真的建立到一個地上的天國呢我們發現呢原來呢人在這方面呢並不是很真正能夠解決到這些問題人是並不能夠真的透過社會科學知識透過軍事政治法律這個各種不同的主義各種不同的文化知識來到去解決這個問題社會上面這個這種衝突的問題這個戰爭依然呢是會隨時爆發這樣呢 我哋就發現原來咧啊人嘅問題嚇，喺現代社會嘅問題咧啊，其實係一個咧文化精神嘅問題啊，一個文化精神嘅問題啊，並唔係我哋想象中啊咁容易去解決啊呢、這個啊利用人嘅知識啊嚟到去解決，啊、並唔係咁容易。即是我們看到這個呢、科學文明、很進步了、這個即尤其是、上次說到呢、有些國家呢其實呢、文化的發展呢是非常之、偉大的、發展得很好的、發展得很多很精彩的、上次說到這個德國和俄國、德國和俄國的科學、哲學、文學、藝術各方面都表現出很多的精彩、發展出很多的天才的科學家、哲學家、詩人、音樂家、藝術家等等、他們的整個文化發展都很精彩、也有很多政治家、英雄、革命家、可歌可泣、但是呢問題他們現在這一種這樣的、近代文化或者他們這些國家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精神是一種向外自我表現往而不返的一種生命精神，這個呢因為他們的生命力非常之澎湃，非常之洶湧向外來到去這個表現，所以呢表現出一種呢狂熱、表現出一種呢興奮、但是這樣的一種精神呢只可以令人的精神呢提起而不能夠放低、這樣的精神呢、令人不能夠呢很安定很舒泰、就是因為呢這種精神呢就是一種呢對外、向外要求自我表現、結果呢就是變成呢一種、想說要控制世界的一種權力慾、所以呢他們這些國家、德國和俄國、固然有這個很多這個很精彩的文化表現、也都是透過他們的天才和英雄呢、要表現出來，但是同時我們也都在他們的天才和英雄的行事之中呢見到有這種權力慾、在英雄的可歌可泣的事蹟之中是有權力慾在裡面，而他們是不自覺的、而、這些、人物、他們有這些權力慾、他們之所以有權力慾除了是因為他們一種自我的生命、要求、向外表現而產生權力慾之外呢，其實同時呢亦都仲有一啲外在嘅間接嘅原因嘅，就係、呢因為喺社會上面廣大嘅民眾都有呢一種向外膨脹嘅野心，即係淨係得一個人其實係唔成事嘅，呢啲天才同英雄啊，尤其是呢啲政治家、革命家，得佢一個人咧係唔成事嘅，佢仲需要呢個社會大眾都支持，咁呢種支持就因為社會上面嘅人都有一個向外膨脹嘅野心，咁結果就係呢啲天才嘅英雄同埋呢啲廣大嘅民眾嘅意志不謀而合，互相促進咁樣呢就令到呢個權力慾呢產生，而且呢係變得呢好大啦，呢個啦帶上來呢它的影響呢就是令到這個世界呢有很多不同的戰爭出現了，有很多革命了、社會上面的鬥爭呢不斷出現了、就是因為這種精神原因、就是因為有這種權力慾、這個精神原因、這樣這種這樣的文化精神、這個文化精神的問題、如果你不去解決它的話呢無論你的科學、哲學、文學、藝術幾有成就、無論你的社會組織幾咁科學化、幾咁嚴密，你的文化發展幾進步、 你嘅理想幾高超啊，口號嗌得啊幾好聽都好啊，啊你嘅經濟幾咁發達，或者社會福利幾咁充足都好，人類仍然都係隨時可能會有戰爭出現啊，仍然人類仍然都係會啊互相仇視、互相排斥、互相毀滅啊。科學越發達，工業越文明，武器越精良，人嗰個毀滅嘅可能性就越大啊！人因為咧喺呢個時候，呢個人咧啊，你嗰個科學啊、工業啊呢啲啊，呢個啊好發達啊嘛啊！你以為啊，你對呢個世界有辦法啊，但係去到最後。原來呢個辦法就係咧，你用呢個科學啊、文明、工業文明咧啊，嚟到去摧毀人類自己啊。咁呢個最後嘅辦法，原來就係所謂同歸於盡啊。所以咧，問題嘅癥結咧，其實就係在於人以為自己有辦法，而唔知道啊，其實人自己嘅能力係有限。咁所以呢個咧嚇，你睇翻呢個啊，呢啲天才英雄啊，西方入邊嘅天才英雄，亞歷山大啊、拿破崙啊、希特拉啊、斯大林啊等等嚇，呢啲咁樣嘅人物啊，佢哋都係以為自己可以改變呢個世界啊，以為有辦法去對付呢個世界，結果呢啲人都成為呢個世界嘅禍根啊。令到呢個世界啊充滿住戰爭。真正嘅聖潔其實咧係謙卑嘅，係自覺不足嘅。啊，孔子係唔會自稱自己為聖人。啊，孔子一生都係慨嘆之中。啊，就係覺得對世界冇辦法。啊，耶穌啊，釋迦都只係。啊！有無窮嘅悲惡，自願為人子啊，自願入地獄啊，對現實世界係冇辦法嘅、啊。但係呢啲人先至係人類嘅救星啊！嗰啲自以為啊有辦法嘅人啊，其實係不自量力，佢哋冇一種謙卑嘅精神，佢哋有嘅只係一種盲目嘅權力意志啊！他們只是挑起一些跟從者其他廣大群眾的權力意志的鬥爭情緒，然後呢來到滿足自己的權力欲、啊、這個權力欲呢其實是一個源頭很遠、啊、這個、啊、權力欲呢可以說由亞當開始已經有、啊、人類的權力欲、啊、所以我們叫做原罪、啊、佛教叫做無明啊，源远流长啊！我哋人好多时都唔能够好真切反省到呢个原罪啊，因为人有权力欲啊，所以呢个咧人类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财富嘅争夺啊，领土嘅争夺、政权嘅争夺啊，或者制度嘅争夺啊，我哋咧就会出现啊呢、这个好多唔同嘅。爭奪嘅形態啦，啊咁樣啊，我哋講呢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等等，呢啲全部都係近代西方文化裏面權力意志唔同嘅表現形態啫。啊，喺表面上睇上嚟啊，資本主義係追求財富啊，增加呢個物質享受。社會主義就是講呢個啊平均分配啊啊，令到呢個人類嘅財富咧嚇、啊、人人呢個平等啊，可以天下太平。啊、人道主義咧就認為共產主義國家咧嚇啊應該係冇貪欲嘅嚇、啊，好好嘅嚇呢個嚇啊咁樣，但係呢啲咁樣嘅睇法啊。啊、其實咧係好淺薄、好天真嚇，好、啊、幼稚、啊。因為其實呢啲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啊，呢啲唔同嘅主義所講嘅內容，表面睇啊，好似咧講緊一啲追求一啲好嘅嘢咁樣啊，但係其實真正支配住西方文化精神嘅，其實係權力意志啊。 你如果不了解权力意志，就不了解这个西方文化的病根在哪里、你如果知道这个西方文化的病根，你就知道只是靠这个军事、政治、经济、国际法庭、联合国、或者科学工业的文明这些这样的知识、这些这样的力量是不足以去解决人类的问题的，人类仍然随时是会毁灭的、现代人的生活、是生活在这个现代文明之中、我们的物质享受提高了很多、我们的科学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所以呢，我们很多时都会无条件地赞美或者崇拜这个西方的科学文明、而且相信呢这个文明呢是会直线进步、我们现在现代人、科技发展很多、正正这些就是令我们相信呢人类会进步、但是其实现代人、我们应该要回头承认西方文化的文明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极大的罪恶、是令到、人类随时会毁灭、我们承认人自己有罪恶，这个就是宗教精神。真正的宗教精神就是承认自己有罪，承认全人类有罪、这个罪在西方文化里面讲就是人类的权力意志、这个权力意志不是只是西方人才有的、而且也不是只有西方人才有罪、不可以这样讲、中国人、印度人都有罪、在这个西方文化的权力意志的膨胀的过程里面，我们没有抵抗权力意志，我们愿意做这个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奴隶，这些都是罪、我们愿意去顺从去迎接这权力意志，甚至自愿加入、要求分享这个权力、这些都是罪、我们人类、在现代世界里面，如果不能够形成一种宗教道德精神去感化人，去顺服人的野心、去顺服人的权力欲、就是人的罪、所以要承认有罪、要承认人是有限、承认人对这个世界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呢、这一种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一种谦卑的宗教精神、我们人本住这一种谦卑的宗教精神加以反省，我们要检查一下在我们自己的人格里面是不是有罪呢、在我们自己的民族里面、是不是有罪呢、整个的人类是不是有罪呢？好啦，跟住就呢，我哋要自己要忏悔啦，自己忏悔之余，我哋又要帮人去忏悔啦，呢一种精神先至係挽救人类免于毁灭嘅唯一道路、你只要自认自己有罪，你肯去忏悔，无论你信唔信神，神已经开始展现喺你面前啦，因为你认罪忏悔，就即是说你已经有一种超越这个罪的精神，你肯认罪，你就是有一种超越罪的精神、你有这种超越罪的精神，就是有一种超越罪的意志和力量，这个就开始了、超越罪的精神开始、这种超越的意志和力量就开始了。所谓神其实就是指这种超越的意志和力量，这个时候人就开始对自己有办法了。当你肯认罪， 肯去忏悔啊，你呢种认罪忏悔越深，精神意志就会显得越大啊。啊，当我哋知道原来人嘅罪系无限嘅，人类嘅罪系无限嘅啊，你愿意啊承认同埋愿意啊呢、这个去负担嘅罪都系无限嘅。啊，呢、这个啊，所以原则上人忏悔嘅深度咧系可以无限的，即系话呢种超越嘅精神意志力量咧系可以无限的啊，即系话神系可以无限嘅啊，呢、这个啊啊，即系我哋可以从呢个认罪忏悔啊嘅深度嚟到去证明啊、这个、呢个咧神嘅无限性。啊，唔一定要從呢、這個咧創造物質世界嗰度講嘅呢個嚇。咁、啊、所以咧，如果我哋離開呢個罪嘅懺悔，嚟到去講啊，要證明神嘅存在啊，咁樣好多而家嗰啲神學嘅討論咧，就係、是、啊好多時候咧用唔同嘅方法咧去證明神嘅存在啊。咁樣咧其實咧好難嘅啊呢、這個啊。所以咧，唐山嘅文章嗰度正正就認為，我哋要講神嘅證明神嘅存在咧，其實咧係唔能夠離開啊呢、这個對罪嘅懺悔啊。我哋只要對罪承認同埋懺悔，神就顯現啊，人就能夠接上呢個神啦啊。人如果唔承認人有罪啊，唔承認呢個現代文化有罪。啊！現代文化嘅戰爭始終都會毀滅人類啊！但係如果我哋肯承認人有罪，承認現代文化有罪啊，人嘅罪啊，就唔能夠人嘅罪就係唔能夠融啊融化或者唔能夠化除啊人嘅權力意志啊，我哋冇法子呢個咧嚇 化除人嘅權力意志。我哋如果知道呢個係罪咧，咁咧，我哋就知道點樣去除呢個罪嘅方法啦。啊，咁樣咧，我哋知道呢一個係罪啊，我哋知道啊，人係要去除呢個罪嘅時候咧，咁呢種咧就係所謂謙卑嘅宗教精神啊。因為人嘅謙卑啊，咁咧我哋就可以沉落嚟到去睇清楚我哋自己嘅生命。咁咧先能够滋长出智慧啊！我哋能够谦卑，先至能够容纳到其他人，能够互相包容、互相友情、互相感同，人先至开始有仁爱啊！咁样人咧先至可以和平相处，而唔会自相残杀啊！咁所以呢个宗教家啊，无论佢讲上帝好啊，讲佛祖好啊，咁样啊，都系。要用嚟对照人嘅渺小啊，叫人去谦卑啊，令到爱同埋慈悲喺人心里边滋长，呢啲就系宗教嘅精神价值啦。所以喺人类文化里边啊，系唔能够冇呢个宗教嘅啊，因为人嘅生命里边啊，有盲目冲动，有权力意志，呢啲权力意志。是会随时出现的、啊这个啊、只有宗教的谦卑、啊、超越的精神意志、啊、这样在这个对照底下你才能够见得到、啊、这个、啊、权力意志几时出现、啊、然后呢我们呢就走去这个、超越它、啊、所以这个、真正的宗教精神呢、啊、就是这一种、啊、谦卑的精神、啊、这种谦卑的精神呢、啊在宗教里面呢、啊、这个呢表现得、啊、最充分的就是这个基督教和佛教、啊啊、刚才讲过、啊、宗教精神呢就是这个、啊、谦卑宽宏大公无私、啊啊、我们要超越这个民族国家，要超越 階級界限，要超越政治，超越功利的動機，這個所以呢，我們看回基督教的發展呢，這個呢，它由宗教到政治，到分不同的教派，到爭正統等等，這些這樣基督教的發展呢，可以說是一種墮落，這個咁結果呢，共產主義呢就攞咗一部分基督教嘅內容，例如呢個平等嘅觀念啊、無國界嘅觀念啊，或者呢、這個政教統一啊等等呢啲觀念呢，這個變成呢個共產主義嘅內容，連呢個殘殺異端呢都學咗呢個呢後期基督教講嘅做法，這個殘殺異端其實是為了統一政教，這種精神和原始基督教其實是相反的，原始基督教精神其實沒有殘殺異端這些精神，這個是權力欲利用了宗教的名義來去做的罪惡，所以共產主義呢他都想做到這個政教統一，這種講法其實就是一種偏狹的唯物主義，這個共產主義講唯物，他就想做到這個是這個全部都唯物，這個呢就不能夠容納人類有其他文化，真正的宗教精神是不會這樣的，真正的宗教精神是無所不包的，這個真正的神是不會跟人類的文化精神為敵的，這個，但是俄國共產主義的罪惡就是一種偏狹的一種唯物主義，因為俄國呢就是由這個斯拉夫民族的那個發展出來的，俄國共產主義就是由斯拉夫民族的野蠻性的發展出來的，唯物主義最初只是對這個西方文化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反感，這個因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出現才有所謂共產主義的，但是共產主義的罪最重要呢就是因為它的內容是太狹偏狹，它抹殺了其他不同的文化，它沒有一種寬宏涵蓋的氣量，視人如物，結果就會變成一個極權的政治，共產主義的主張就是講這個財富的平均分配，本來是為了解決這個文化問題，但這種主張太過淺薄了，這個雖然它動機是很好，但這個動機人人平等這個動機是有價值的，但是呢它這個發展出來呢就結果就變成這個不平等極權的政治嘛，所以呢我們面對共產主義文化呢我們其實就應該要指出俄國共產主義那個野心是有一種肅殺之氣，即是我們講共產主義不能夠只是說它是平等，我們一定要指出其實這個共產主義裡面呢有一種野心，有一種肅殺之氣，這個平等的觀念就應該保存在我們人民思想裡面，這個但是一些不好的我們就要否定了，共產主義那個講鬥爭就會妨礙這個文化生活，這些也是要否定的，他將人視為機器，視人的鬥爭為正常，這些都是要批判的，這個不能夠文化不能夠只是得這個政治，不能夠只是得經濟，文化應該除了政治經濟之外還有法律、體育、科學、哲學、藝術、文學等等不同，這個多元的文化，而且更加一定要有宗教因為宗教精神才可以指導人生，宗教精神就是承認人有罪，分擔人的罪，對人對己都有一種悲憫有一個偉大的一個呢廣闊的心胸所以呢一定要對這個野心家呢加以懲治但是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的就是這個宗教性的道德文化教育我們要用感化的力量為主 为什么会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呢？就是因为他相信这个平等的观念，而不是相信共产主义的野心。但是人因为缺乏智慧，结果就被共产主义所窒局。在这里来讲呢，就相当令人这个呢悲悯。所以我们今天身为中国人而不能够保存中国文化精神，孔子的地位被马克思代替了，这个罪过是我们自己的罪过，是中国人的罪过，所以我们都要分担这个罪过，我们都要发出一种悲悯的精神，这个人类的世界才能够免于浩劫。这些内容呢，就是这个唐君毅先生呢在几十年前所讲的。我们看回今天，现在慢慢少人讲这个共产主义，这个但是这个由共产主义发展出来的这种文化生活，人同人的斗争，人对人的否定，不同文化的一种否定，那种野心仍然存在的，这个，所以这个呢，唐生的这个讲法呢，我觉得到今时今日呢都依然有效，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真的要想一下怎样重建回去我们的宗教精神里面，提升回人类的精神，才是对治我们现代人这个精神问题的一个方法。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多谢各位。